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8号星期六，农历2月21，北京多云，20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卢旺达总统举行会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工，部署落实全年工作。 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会见沙特国王。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揭秘，从起草到修改完善，报告如何体现集众志会众力。 外交部表示，中方反对萨德的理由充分正当。 审计署表示，去年4季度政策落实审计发现4个不到位。 北京楼市调控升级，认房又认贷，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 英国女王正式授权首相启动脱欧程序。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以推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为抓手，积极创新合作模式，全面深化互利合作，提升两国战略合作水平。习近平指出，中卢建交46年来始终相互理解，真诚合作，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互利合作快速发展，人文交流精彩纷呈，双边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当前中卢合作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各领域人员往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作。中方支持卢旺达人民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要加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合作，中方愿为卢方经济特区建设提供支持，同卢方加强产业对接，促进产能合作，提高卢方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双方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卢旺达参与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要挖掘旅游合作潜力，共同将旅游业打造成为两国互利合作新亮点。要加强和平安全领域合作，中方支持卢旺达在联合国和地区维和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强调，我2013年访问非洲时提出，发展中非关系要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不仅是非洲谋求自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贡献者，也是国际对非合作引领者。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非政策不会改变，推进中非友好互利合作的步伐不会减慢。中方将同非洲友好国家一道，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把中非合作同非洲实现2063年议程紧密结合起来，支持非洲联合自强和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目标。卡加梅表示，卢旺达珍惜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和合作，感谢中国为卢旺达重建和发展做出的宝贵贡献，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卢旺达农业、矿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资。卢方赞赏中国长期以来奉行友好的对非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在发展对非关系时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积极致力于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框架下深入推进卢中和非中各领域合作。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卡加梅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以色列、伊拉克、牙买加、坦桑尼亚、斯洛伐克、菲律宾、泰国和加拿大8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工，部署落实全年工作。 会议明确了今年政府工作11个方面56项重点任务，确定了具体分工和责任单位。会议强调，一要巩固和扩大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在今年前2个月开局较好的基础上，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密切跟踪国内外形势变化，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及早谋划，精准把握创新方式，妥善应对，增强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进一步释放国内有效需求潜力，完善促进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继续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二要全面深化各项重点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更大成效，围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各部门年内要制定出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在更大范围推广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积极推进国企、国资、财政、金融等改革，支持教育、医养结合、文体等社会领域向民间投资，更大开放的措施要尽快到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调结构、提品质、增效益，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保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要加快落实已确定的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同时继续多方面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大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的力度。各部门各单位要顾全大局，敢于触动利益，克服自身困难，坚决把这项利企利民的硬任务落实到位。四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迈向中高端的要求，加快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程服务体系，对接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趋势，进一步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分享经济等新动能，重点推动一批带动力强的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提升中国制造质量水平。五要围绕化解民生痛点，抓紧落实已确定的保障和改善民生重大举措，确保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相关部门要拿出细化方案，推动扩大就业、去产能、分流职工转岗安置、棚户区改造、解决受灾群众住房、医联体建设，研究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相关法律议案等重点任务落实。确保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安排专项资金，组织专家，集中开展雾霾研究与治理攻关，力争尽早见效。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沙特国王萨勒曼。李克强表示，中国同沙特政治互信基础牢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昨天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中方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支持沙特维护国家稳定的努力，愿同沙特巩固互信，深入对接发展战略，落实好重点领域产能合作，开辟能源和高技术合作新空间，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推动中沙关系与广泛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李克强指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在当前国际经济政治不确定、不稳定性依然突出的背景下，中方愿同包括沙特在内的各国加强合作，以稳定性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发展与合作。萨勒曼表示，沙方愿继续发挥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作用，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威胁，更好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萨勒曼。张德江说，中沙建交27年来，两国关系在许多方面走在了地区国家前列。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就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广泛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沙方一道，继续把中沙关系放在各自对外关系的优先位置，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沙特协商会议进一步加强各层次的友好往来，围绕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不断巩固中沙关系的民意基础，不断深化两国友谊。萨勒曼赞赏中国全国人大为促进沙中关系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愿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发展。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应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和新西兰总理比尔·英格利希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22号到29号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7年3月5日在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昨天透露，报告修改共78处，其中民生、生态环境、三农等领域补充修改最多，约80%意见建议得到吸收。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据了解，政府工作报告修改共78处，吸收涵盖了约80%的意见建议，有的一处修改综合吸收了多条意见。修改后，报告篇幅增加了560多字。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说，报告从起草到最后修改完善，正体现了集众智、会众力的过程。 以上这样一些修改呢，使得报告啊更好地吸收了我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也更好地呢反映了社会啊各方面的关切，也更好地体现了呢人民的心声、心愿、心念，有利于呢更好地凝聚共识，推动工作。 韩文秀表示，修改意见无论吸收与否，都派起草组工作人员跟提意见的代表和委员做了反馈，这也是总理的要求。修改较多的，像生态环境部分约有14条，包括增加了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对重点工业污染源确保监控质量等内容；涉及民生的有20多条，涉及三农的部分修改大概有9条。 对于一些要求啊，增加重大战略举措的一些意见，但是呢，党中央、国务院现在还没有定下来的修改意见呢，还有对于一些这个要求支持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发展的这样一些意见，我们感到呢现在不适合写到报告当中，但是对这样一些意见呢，总理要求啊相关的部门把这个意见要带回去认真的研究，力争啊在今后的实际工作当中吸收。 12届全国人大代表吴清在两会期间提出了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进行全面环境合规管理，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方面做好表率的建议。目前他已收到了环保部的答复函件。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在人大代表吴清所收到的答复函中，环保部表示将从强化环境执法监管，特别是排污许可之落实，提升达标排放水平和信息披露水平，加强与证监会和国资委形成监管合力等3个方面，加强对央企和上市公司的环境合规管理。吴清表示，环保部这么快做出回复，首先说明环保部对人大代表意见的重视，他本人对于回复的内容也很满意。 因为我是从事环境法律服务的啊，那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呢会接触到很多企业，发现他们在环境管理方面还是不够系统，所以呢今年在两会的时候呢我就提了建议。我觉得环保部回复的非常的及时，具体呢提出了3点计划，我个人认为针对性还是非常强。 环保部在答复函中特别提到，未来每季度将把严重超标企业名单移送证监会、人民银行等部门，并在环保部网站、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布，建立健全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这几年进展都不是很大，披露的比例总体是偏低的，主要的原因还是第一个，很多上市公司它还是传统型的企业，传统型的工业企业呢很多环境问题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它是害怕 加上现在呀，我对未来是充满了信心，所以说监管措施的不断深入，当时公司的环境及披露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萨德系统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方坚决反对，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相关部署进程。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华春莹解释说，中方理解韩方有维护自身安全的关切，但萨德损害地区战略平衡，无异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可能使韩国陷入更不安全的境地。 萨德系统所配备的 X 波段雷达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2000公里以上，监测预警的范围远远超出半岛，深入亚洲大陆的腹地，覆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已经远远超出了韩国应对外来核岛威胁的范畴。我们并不反对韩国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但这种措施不能建立在损害韩国的友好邻国中国的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 华春莹强调，中方反对萨德的理由是充分正当的。 我们再次敦促有关方正视问题的本质和中方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相关的部署进程。 审计署昨天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公告，重点关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以及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2016年，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共监察各类项目7.65万个，涉及问题金额达989.23亿元。审计署在促进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保障性住房及时分配，促进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促进深化放管服务改革，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扶贫攻坚政策落实和基础项目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审计整改工作。审计署财政审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其中审计重点关注了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的完成情况，针对部分地区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进展缓慢、违规新增火电产能、专项奖补资金闲置等问题提出建议，促进相关部门和地区出台完善配套政策55项，清理关停僵尸企业287户，促进安置职工3.32万人。 审计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在重大政策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落实中还存在不到位的情况。 其中在推进扶贫政策落实方面，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7个省的9个县在异地扶贫搬迁、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等政策落实不到位，10个省的部分市县扶贫资金统筹整合不到位，5个省的15个单位和多名个人违规使用扶贫资金，5个省的21个产业扶贫、饮水安全等项目推进缓慢或效益不佳，部分省的3个县在扶贫项目实施中存在违规招投标等问题。 北京市昨天下午出台进一步调控楼市的新政，认房又认贷，2套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央广记者刘天思报道。 最新发布的北京市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居民家庭名下在北京市已拥有一套住房，以及在北京市无住房但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暂停发放贷款期限25年以上的个人住房贷款（含公积金贷款）。北京市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陈志。 认房认贷这样的一个政策角度去看的话，应该说是精准瞄准了叫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要提升门槛，比如说我们仍然是保护首次置业的或者自住性需求的购买普通商品房需求的这样的家，你的门槛其实并没有被提升，仍然是执行35。比如说我们说自住房家庭是吧，你又首次购房，那必然会享受到35的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的这样政策支持。但是对于已经买过房的，特别是购买非普通商品住房的这样的家庭，那对不起，你要量力而行。 这次北京楼市调控新政还规定，企业购买的商品住房再次上市交易需满3年及以上，若交易对象为个人，按照北京市限购政策执行。陈志解读这项规定称之为堵漏之举。 我们堵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漏洞。我们在2011年限购政策以后，实际上市场上一直存在的盲区，就是我利用企业的身份来购买商品住房，在过去的这些几年当中呢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这次明确说了，你以企业名义购买商品房的，你出售3年以后你才能再买。如果你短期内频繁的操作的话，会被视同于投资投机，这是禁止的。 据了解，今年以来，北京市加快加大商品住房土地供应，3季度末完成全年土地供应计划，同时加强调度，督促已拿地未开工、已开工未入市的在途商品住房项目加快开发进度，尽快形成商品住房供应，确保北京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新闻动车组，今年前2个月，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持续改善，新版空气质量发布 APP 正式上线。预测显示，今年春夏我国不会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请听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我国对外投资924.2亿元人民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资金同比大幅下降，而流向制造业、信息传输等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持续增长，对外投资结构日益向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过去呢，我们的对外投资增长很快，这个光是一个数量很快，未来应该把质量提高到更高的高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我们利用外资增长很快的这个领域，有助于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利用国际上的先进要素与我们的创新发展结合起来，使我们从制造业大国加速走向制造业强国。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新版空气质量发布手机客户端昨天正式发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白秋勇介绍，新产品已经可以支持对城市空气质量过去72小时、30日和12个月的趋势展示，城市空气的排序也将呈现在平台上。 1436个空气站点覆盖我们全国338个城市，数据最全面，信息最权威。我们下一步还将把全国现有已建成的空气自动站网全部实时进行发布，实打实的让老百姓实时知道我身边的现在的空气环境质量。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部门综合分析近期海洋大气环流的演变特征，结合数值和统计模式，预测今年夏季将不具备形成厄尔尼诺的条件。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海洋气候预测室首席预报员江华表示，形成厄尔尼诺需要满足西太平洋西风异常、海洋表层水温偏高以及海洋温跃层整体对风场响应等三个条件。从目前预测结果看，今年印度洋海温偏高可能性大，将对我国夏季气候产生较大影响。 结论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就今年夏季这个季风可能爆发会偏早，影响区呢不仅包括我们国家，也包括印度那一带，近海的海温可能在春夏季会偏高一些，所以我们今年台风生成个数可能接近常年或略偏少。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出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中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对口合作。 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目前豆粕期权、白糖期权上市前的各项工作已经完成，豆粕期权合约将于2017年3月31号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白糖期权合约将于2017年4月19号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不断向好，但社会领域能不能进得来，进来后能否留得住，留下后是否能发展等问题，一直影响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经济日报评论指出，当前民间资本进入社会领域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摸索和完善，在深化改革中形成合力，实现社会事业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北京市公安部门日前成功侦办了首起因违反操作规程致使房屋设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造成大气污染的违法案件，违法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 法制日报对此称赞道，治理大气污染就是要敢于动真格、零容忍、毫不含糊地依法处罚，北京首起行政拘留排污违法人员具有标本意义。 近日有媒体再次曝光了某地存在假冒国旅的黑旅行社和黑导游，在监管部门建立旅游黑名单的高压之下，一些地下旅行社仍我行我素。 人民网评论认为，让现行的黑名单制度发挥威力还得装上一口好牙，在旅游数据共享机制之下，只有施以重点咬黑有力，才能提高制度的震慑力。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在芝加哥开工建厂，中国耐高寒车技术将正式输出到美国。 应埃及国防部邀请，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于三月下旬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文化交流代表团赴埃及举办中国军事文化周，展示中国优秀军事文化和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新气象、新面貌，加强两国两军在军事文化上的交流互鉴，增进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地时间16号签署脱欧法案，授权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在经过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复杂的辩论、投票等程序之后，这份授权英国政府与欧盟进行脱欧谈判的法案在得到女王的预准之后也正式成为法律。也就是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被授权可以启动脱欧程序，开始与欧盟谈判。一旦英国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开启脱欧程序，英国应在2019年初完成与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的谈判，如需延长谈判时间，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此前曾经有英国媒体报道说，预计特蕾莎梅将在本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启动脱欧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毅维分析， 英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能够启动脱欧的谈判，不能谈完的话，他就不能跟中国、美国、印度签订 FTA 或者进行这方面的谈判，那么就不能更好的拥抱全球化，弥补欧洲市场的损失，所以英国方面很着急的，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吧，早点脱完呢，可能对英国还是更有好处。 不过相比英国在启动脱欧程序上的步步推进，有欧盟官员日前向媒体透露，欧盟正在考虑迫使英国等到6月底才开始就脱欧条款进行谈判。欧盟为何主动放缓了谈判的步伐？王毅维分析， 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本身就意味着欧洲计划的逆转吧。欧盟方面希望推迟谈判呢，当然主要是因为法国的大选还是不确定吧。等到5月7号尘埃落定以后，那可能欧洲方面才有精力去应对这个英国脱欧的问题。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特朗普首次会晤默克尔，面谈能否弥合美德两国诸多分歧。 北京楼市调控全面升级，认房又认贷，二套房首付比例升至60%，能否稳定房价？ 测天赋测性格，商业化基因检测乱象频发，商家孔中的算命神器到底靠不靠谱？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卫东，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